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83集，左头与金家。在紧盯了金善几日之后，他们发现假扮成金善的兄弟俩，精明强干的哥哥背上什么都没有，而老实的弟弟背上则有一个十分诡异的纹身，就是单头的三头金驼像。谢一婷当时就认识了一些倒卖赃物的朋友，从那些人那里打听到了关于三头金驼当年行骗聚财的事儿。后来三头金驼分家，三大当家分道扬镳，个人命运也是各不同，但传说中三头金驼聚敛了多不可数的财富，于是刘正就打起了这些财富的主意。他们发现金家正在后山用大批的黄金建造什么巨大的金像，于是他们就以金善的秘密为条件去要挟金老爷子。金老爷子给了他们差不多有10万两黄金的封口费，他们拿到了这巨额财富之后，就发生了事后盗取试卷的闹剧。太学将众人都开除了，没了太学的束缚，几人开始做生意的做生意，当官的当官，最后个个都发了小财，刘正也是一路官运畅通。而相反的，金家却家道中落，渐渐衰败，最后几乎全灭。毕竟做了亏心事儿，刘正等人对金家闹鬼一事一直耿耿于怀。谢一婷被杀案之前，他们就已经发现了金家有些异样，于是刘正多留了个心眼儿，让那三个书生到天牢暂避。谢一婷不肯听刘正的，结果死在了外边。刘正知道开封府在调查此案，本想等风头过去，可没想到案子越闹越大，所以他就想逃跑。展昭看完供述之后微微皱眉， 应该还有什么没说呢？ 如果只是勒索金钱，金家怎么会全灭？而且只是勒索钱财不涉及人命的话，罪不至死。可刘正一方面要杀人灭口，另一方面不惜放出囚犯大乱开封，从而逃脱，如果不是觉得自己罪不可恕，不会用这么大代价逃走的吧？ 确实应该还有所隐瞒。 展昭晃了晃那两份供述， 他们之前应该是有过商量的。 那怎么办？ 好办，不用咱们想法子。 说完，赵普将供述拿过来去给赵真。赵真拿到两份供述对比着看了一会儿，看完之后往桌上一放，看包大 不一样，都宰了吧。 众人对视了一眼，分明一样，骗人都不眨眼呢。包大人站起来对王朝马汉吩咐， 请龙头铡狗头铡。 慢来慢来。 太师赶忙阻止，然后看脸色都白了的刘正和直哆嗦的三个书生， 要三思啊，这个时候性命要紧。 那三个书生胆子小，想着刘正没准跟他们说的挺好，但暗地里拉他们垫背呢，于是赶忙开口。 是还有些没说的。 包大人让他们继续交代。众人瞧了瞧太师和包大人，心说这红脸白脸唱的。这时外头小四子和小梁子手拉手蹦蹦跳跳回来了，身后着打着哈欠的小五，以及同样打着哈欠的天尊和阴侯。小四子跑到院子里，一见好多人都在，连赵真都来了，小家伙就开心了。这几天大家都忙，也没人管太学比试的事情。赵真一看奔向自己的小四子，心情大好，刘正那点破事儿也被他抛到脑后了，伸手把小四子抱起来放到腿上。小四子坐在赵真腿上，跟平时一样伸手去拍庞太师的肚皮，太师乐呵呵给他拿点心吃。小四子捧着点心就瞧见了跪在一旁低着头的刘正。小四子朝他看了看，摸下巴，随后就一直歪着头打量着刘正。 一样的哦。 就在众人等着那三个书生的时候，小四子忽然一指刘正，说了一句话。赵真顺着小四子手指的方向望，不解：“ 什么一样的？”“ 耳朵后边的胎记。” 众人都不解，而刘正则是下意识地捂住了耳后，脸色也变得更苍白。折影走过去掰开他的手，就见刘正耳后靠近发根的地方有一个圆形的痣一样的东西，仔细看似乎是一个烙印，形状是蛇头的，有些眼熟。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这与三头金驼三头里边的那个左边的头几乎一样。 小四子，你以前见过一样的？ 嗯啊。 你在哪儿见过？ 小四子指了指地面，众人面面相觑，一起看公孙。公孙张大了嘴：“ 在开封府里见过。”“ 嗯，是不是开封府呢？院子好像差不多。” 小四子仰着脸想。众人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包大人也放下了杯子看小四子：“ 难不成是开封府里的人？” 小四子摇摇头，歪头，好像又不是很确定了。“ 是客人吧？”“ 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？” 众人虽然听到展昭这么问了，不过还是觉得不太靠谱，小四子能记住一个整名才怪了。谁知啊，小四子却是朗声说了三个字儿：“ 岳长风。” 众人都一愣，庞太师也纳闷：“ 岳长风？你说乾坤书院的院长？” 小四子点头啊点头。众人倒是明白小四子为什么能叫出岳长风的名字了，小家伙最近正研究寺院笔试的对策呢，自然知道乾坤书院的院长是谁。展昭倒是也想起来了，那天岳长风去见林夫子的时候，小四子说要去茅厕，于是展昭带他跑了一趟，回来的时候岳长风正好出门，小四子的确是盯着人老头的背影直看，原来是在看痣。大概小四子也是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有人会长了颗蛇头一样形状的胎记。不过众人都能看出来，这并不是痣，也不是胎记，而是一个烙印，是有人将蛇头形状的金属烧热之后烫在皮肤上形成的烙印。众人之前就觉得岳长风怪怪的，搞了半天和刘正还有些关系，再加上那个诡异的蛇头跟三头金驼像怎么看怎么一样，感情这位大牢头还有副业。赵普让影卫们去隔壁查一查那三个书生的情况，发现他们耳后并没有那个标记，而此时那三个书生也坦白说他们是听命于刘正的，刘正则是听命于其他人。当年的三头金驼散伙以后各自为政，其中右头和中头都已经消失了，但是左头却一直存在，刘正就是左头派的人。他们的生意从原本的坑蒙拐骗小打小闹变成了勒索大户人家，且专门找曾经那些三头金驼的成员的后人下手。为了避免重蹈当年三头金驼作案太多被朝廷盯上的下场，他们做事更小心，并且每次做完买卖必定斩草除根，被他们索取钱财之后的人家大多跟金家一样是灭门的下场。另外他们最主要的还是找当年流传下来的三幅画，为的是找寻传说中的那笔巨额财富。刘正利用自己天牢大牢头的身份做了不少坏事，害死了很多人，同时敛财无数。本来一切进行的神不知鬼不觉，但是金家突然开始闹鬼，而且似乎是有意要将三头金驼的事情暴露给开封府，引起官府的怀疑和调查，于是刘正他们开始紧张。展昭等人大致整理了一下众人的供述，基本确定了有两拨人在这次的案件中作案。一方是刘正以及当年留下来发展至今的那个神秘的左头派，另一方则是金家的人或者鬼魂。不过这里就出现了一件怪事，令展昭等人百思不解。 本来案件的脉络相当清晰，左头派以及刘正等人当年害死了金家满门，而这个女子跟当年金家孙媳妇如此相似，再加上之前那个和金善长得一模一样的僵尸，这些很有可能是当年金家的传人，金家人应该还有活口，于是这次回来是报仇的。这本来是金家和左头一派的恩怨，正如那些书生说的，金家的目标就是让开封府关注三头金陀案，谢义亭、裴琴等人的死，化被盗、被鬼媳妇吓到的更夫跑回金家引展昭他们注意乾坤书院的僵尸等等，都是金家后人在报仇。然而不知道为什么途中突然发生了偏差，有一方将矛头对准了吴一霍，根据金家人射箭暗算刘正的情况来推断，针对吴一霍的是金家的后人而非左头派，而且还是突然起义，这是为什么？原本两方人马的恩怨却牵扯到了吴一霍身上，如果一定要找个理由的话，众人同时想到了那三幅画。金家后人使用的很明显是源自于吴一霍的剑术，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纠葛或者误会？本来金家人只是复仇，但是偶然发现了吴一霍的存在，于是衍生出了袭击吴一霍这一出。这么说，金家人里难道有病书生，或者说是当年幽莲将军的仇人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